即係似米田共啦， 冇錯， 似米田共。 好啦，咁我就問一班朋友仔，嗰班朋友仔佢哋係啲玄學嗰啲嚟嘅， 嗯， 啊，即係紫微斗數啊、八字啊嗰啲乜嘢。我話有咩玄機咧？係咪同今年啲八字啊、五行嗰啲乜嘢？ 土 係啦，咁然之後我啲朋友 土定木咧？呢個其實土定係木定係水？ 木係綠色，木係 我哋開水喉嗰啲。 咁佢話嗯土咯，我話嗯，即係有咩玄機啊？土生金咯， 哇！ 咁 啊，咁勁！阿波哥諗啲咁嘅嘢， 咁啦， 啲 A O 諗啲咁嘅嘢出嚟。 然之後我就話： 阿波哥唔係 A O 啊，後邊嗰一班係 A O 嚟噶嘛？ 誒，好多 A O 都學啲咁嘅嘢㗎，係 啊， 好多 A O 學啲咁嘅嘢。咁我就話：黐線啦，香港從來都土生金㗎啦，年年都整份啡色嘅就得㗎啦。 係咯，我就唔明係咯。 咁但係事實上就係財政預算案入邊比較少著墨講土地。 嗯， 但係實情咧有一樣嘢，大家啊咁佢唔喺度講，亦都好合理嘅，因為 佢大嶼山嗰個都唔係講得好清楚啫， 佢係咩已經掠過啫嘛， 前期勘探都係講啲咁嘅嘢啫。 咁但係實情就係、是、有一樣嘢，大家要留意嘅就係、是、香港政府嘅土地分配及使用係不需要經過立法會嘅批准噶嘛。我真係同你班友講都嘥氣，我唔使同你講嘅喎。我中意成個明日大嶼判俾深圳市政府都得嘅喎，即係當然 政治上不可行、啊。 政治上不可行啊！但係佢理論上佢中意咁做，你吹佢唔漲。好啦，但係點解都關乎個財政預算案？就係、是、因為都係頭先講資產負債表入邊最大嘅資產就係土地。咁你點樣分配用嚟做啲乜咧？絕對影響政府收入。咁佢講得好輕描淡寫嘅啫。佢話：，我哋有幾多成會係做公營噶啦？私營咧，我哋估咧個供應咧就會同嗰個長遠嗰個規劃係差唔少咁樣啦。咁我有一個感覺就係、是，咦，同林鄭有一個好大唔同就係、是、林鄭佢對土地嘅使用就係佢係諗住好大規模地開發嘅，而陳茂波係好謹慎地用土地嘅，即係嗱，如果你有政，亦都唔係 under 佢嘅 portfolio 啦，發展局有一半壓住喺佢嗰度嘅，因為發展局係佢 管 嘅，成個政府最大嘅 sales 嚟嘅， 係 嘛 ？under 財政司， 所以我。看他講土地那裡這麼輕描淡寫，即通常就是你越不說那些東西，我就覺得越多誇張， 你越害 怕，我越害怕。那有幾樣東西害怕，第一就是明日大嶼，他沒什麼說，他就 說你 信我啦，我們那個開支應該是控制到的，政府有很好的 track record， 我心想 這句就真的是 track record， 這 句是反話來的， 不說這句也好一 點。第二就是我其實之前也有跟朋友說，明日大嶼其實如果以現在的狀態，政府自己硬曬荷包去做的話，是應該給不起錢。咁我係叫老震盪啦。咁老震盪嗰陣時，佢話：喂，唔係喎，有冇可能唔係政府做啊？咁其實歷史上發生過嘅，沙田當年發展嘅時候咧，第一城咧就唔係完全政府搞曬嘅。 佢都冇問題㗎，其實你咪發展商一齊開發咯。 我唔使政府開咗塊地，然之後先填嘅。我可以純粹在個地圖上邊畫咗啲 dot line， 係咯， 將會填嘅 叫做咩？分咗山頭即係，分地盤。 而家嗰度就海嚟嘅，之後就咁樣規劃嘅。 呢度我嘅， 呢度你嘅，填又你填埋佢，錢啊你俾埋。幾多錢投你講？ 其實仲好添啊，可能我哋不嬲都話私營機構有效率啲嗱，即係我肯定私營機構填海嘅 cost 一定係低過政府填。 亦同埋我都幾肯定。超嘅資都係佢孭啫嘛， 係啦，即係佢哋自己會睇噶嘛，唔會去到你身上，即係最多係啲股東孭啫，咁最多你又唔好買嗰啲股票啦。 係啦，咁所以咧，冇講到啦呢啲嘢，咁亦都冇講到咁仔細。明日大嶼分分鐘都唔係呢個特首做噶啦， 應該都 冇錯係嘛？啊，冇錯。 咁所以咧，邊個人即係其實明日大嶼呢個係國家級任務嚟嘅，即係任何人都一定要有個説法嘅，我覺得。咁啊，邊個能夠醒醒目目行出嚟話嗱，明日大嶼不如咁做啦？又唔會喐到政府嘅 balance sheet， 仲可以up分有錢收。不特止，仲可以減省埋啲長遠嗰啲超支超時嗰啲咁樣。 咁啊，即係不如變做， 不如我做官， 不如變做全私人項目，會唔會簡單啲咧？其實 啃唔落啊！ 真係好大件嗰嗰件嘢。 真係 好大件。 我哋翻去計下數， 真係好大件。 喂，10,000亿啊！佢話10,000亿。 咁你揾多幾間，甚至乎即係我知政治不正確，大陸發展商咁，大家10-20间咁叫咩啊？嗱，即係或者將政府嗰個角色放低啲咯。 咁另外你諗下，即係另外就係究竟點分配啦？即係我點樣開咗張標啦？我開得嗰張標，我至少我都要有個 plan 嘅。但我想有幾個獨立法定機構咧，佢個職能即係佢哋個角色會好大。 例如咧， 黨鐵一定有鐵路。 哦，梗係啦。 鐵路上蓋一定有起樓。 唔使講啦，冇鐵路咁貴賣啦。 第二，我估啊，發展親同大嶼山有關嘅，唔知點解或多或少都要俾機管局有啲份嘅。 嗯。 咁啊，延伸過，雖然其實都隔得好遠下 都未必，我 隔咗個大山啊，大佬， 即係隔咗成個島，我唔知點搞，因為其實嗰陣時有個叫做大嶼山發展嘅coalition 嘅， 係 咁啊， 大概 係 14年到 咩啊？我哋 咁嗰班友仔 俾啲咩俾佢玩咧？ 我諗佢哋都又要分咁啲地方啊，又 俾多個機場啦，不如。 咁冇嘅，佢可以 我哋呢個 發展一個咩園區啊？而家最興好似大陸 廉航機場 乜啊？廉航機場 啊！呢啲咁嘅嘢係大白象啊！大白象，但係真係嗱，有人諗得出㗎。今日我同大家講先啫 嚇。 廉航機場， 即係佢通常唔知點解，其實好似好易咁做地產，諗個名目。呢個運動城啊，文化城啊， 幾時有人請我哋去？其實我都幾易聽落。 咁但係咁你明日大嶼咁，我諗都係啲創科啊，教育啊，你總要加一兩個啲咁樣嘅獨立嘅組織。咁其實佢哋已經係好似豬仔前眼咁樣儲咗筆錢嘅啦。即係數碼港好，科學園又好，圈錢圈地都圈咗200亿計， 係好多錢啊！ 以百億計嘅錢，地多 數碼港同科學園係攞咗好多嘅。 咁嗱，佢哋咧，點解圈到咁多錢？我其中一個自己諗嘅原因就係、是，我係政府，我都預我今次會失去咗立法會 嘅大多數 嘅好多數啦。我唔知係咪過半數啦。咁仲要立法會入邊有班友仔又唔係好聽話啦。 即係建制派裏邊嗰啲， 建制都係 啦，泛民聽話，你預咗嘅。 如果嗰個第日我要再做撥款，我未必過得到立法會喎。一個唔覺意，連建制嗰啲友都反我嘅， 係㗎。 有我冇得分，我唔過你啦，唔同你玩啦。咁好啦， 即係點啊？趁而家快手 將啲錢收落豬仔錢坑度，或者係啲自己曉生錢嘅豬仔錢坑，例如黨鐵。 但係佢好似而家冇諗住咁做嘅，即係正如你講，你見陳茂波又好似懶懶閒咁喎。即係我完全同意你嗰個分析，大佬而家唔掠等幾時啫？直接啲講，但係 佢 而家又好似冇遺意呢樣嘢喎。 今次唔係好見嘅又真係，因為我原本預佢可能唔知科學園又俾我俾夠200亿你，其實曾俊華嗰陣時好鬼死離譜㗎。 喂，舊年都有俾一大嚿錢， 18年俾咗500， 係啊，舊年都俾咗好大嚿錢㗎。 我懷疑今年真係啲錢係幾掹掹緊，即係如果我咁樣派出去咧，即係太過著眼。但係以前過去好多年都已經有呢個咁嘅壞習慣㗎啦，就係嗰陣時由曾俊華開始已經有㗎啦。哎呀，醫管局嗰啲藥唔夠錢買藥啊，一夜就成100亿，100亿喎係，懟咗落個撒瑪利亞基金。不是防止自殺嗰、那個，佢另外有個好歷史悠久嘅分100亿，100亿個大佬，我第一下聽就係、是、買咩藥要100亿啊？即係點解唔可以恆常撥落去醫管局嗰個藥物名冊啊？點解唔可以用醫管局嘅 budget 啊？另外要開個豬仔錢鈔啊？你唔好嚟，整個豬仔錢鈔就咁收咗100亿。即係佢周圍收埋啲錢，當時我就覺得佢係。不想被人覺得政府盈餘很多，咁已經撥咗落豬仔錢鈔就唔係我的錢咁啦。 哇！你真係心水清喎。 咁但係喺今次，我覺得如果而家再開豬仔錢鈔咧，個態度唔一樣，唔係因為我錢多，而係因為我唔想第日要翻嚟立法會問你班友仔攞錢。 係啊。咁但係而家 即係好似機管局嗰次做三跑咁，我唔使用政府錢。誒，有陣時甚至乎錢都唔係一定係要真金白銀嘅。我土地使用的權是錢嚟嘅，係嘛？或者我有個 special 嘅 monopoly， 港交所是一個 monopoly 嚟嘅，佢嗰、那個 佢嗰個生財的能力係可以令佢喺市場上邊可以集到資，可以融到資噶嘛？ 呢段講得好，係大家要留意啊！即係唔係淨係現兜兜嘅， 唔 係 現兜兜 噶，呢啲咁嘅嘢都係可以，都係好有價值。 當年 一個法定嘅地位， 股票嘅歷史入邊一開始即係東印度公司，咪就係一個權啫嘛，就已經炒到興合合啦，係咪？咁你港交所做國家任務嘅時候，我代表自己啦嚇，佢話就話代表自己啦。我走去話買倫交所，我走 去出去收購 買 LME。 嗯， 哎呀，真係一個商業決定嚟啊！我打死都唔信咯。 嚇，即係咁就我咧，梗係唔信係商業決定啦。不過有啲人信㗎，呢個世界有啲人自己呃自己㗎。即係反智㗎，邊會有人信你收購倫交所係一個商業決定啊？但係有啲人真係唔信，我哋啲理智人啊，李世民，呢個李星陽叫你上嚟，因為你哋理智之士。不過你講開又講喎，你今日噏啲嘢咧，就同啲左膠咧有相似嘅地方喎。我聽嗰啲左膠講咧就話咧。香港呢就根本不是自由經濟，他們洗你腦是騙你的，你看看土地從來都不是自由經濟的。他說的話呢跟這個李世民今晚說的一模一樣， 你 們是不是有什麼溝通？ 不，首先我想說一件事，就是可能他們不了解什麼叫自由經濟，但就不代表我不了解什麼叫做社會主義。我想這個就是我和他們的最大分別了。 OK， 我很清楚社會主義是 什麼。第二天我安排呢他們跟你是見面， 他們時時很簡化了、哦、資本主義就是什麼 Q 不用管了，是不是這樣解的，從來都不是這麼簡單的。當然社會主義就不是說什麼 Q 都是政府管多過這件事， 土地就很明顯啦。你說港交所都會是，但是其他層面又好像不是咯，就是看你看哪個層面咯。 是啊，但是其實香港是有很多尋租的活動，香港是有很多壟斷，香港是有很多，但這些是全部都是官商勾結，但是那些商根本就不是我們說的資本主義的商嘛。即係喂，大佬啊，你唔係次次見有錢銀交易，嗱呢個就係商業行為啦。屌佢哋見真有錢銀交易叫商業行為，你交税係咪商業行為啫？戇鳩噶，係咪先？即係講粗口都唔得嘅。 得， 係啊，呢個台 你今晚咁豪氣得㗎啦，啲觀眾會有反應㗎啦。 即係其實好多時啲左嘅就係見到有錢銀交易，見到你著西裝，見到你喺中環出入，哦呢啲就叫資本主義。屌唔撚係，嗰啲係最撚社會主義嘅人，我話俾你知。 係 啊！在中環出入，即係嗰啲人，佢只是活在一個個好細嘅社會主義嗰啲 compartment 入邊嘅啫。係啊，即係你話投資銀行呢啲咪最資本主義？唔係，投資銀行入邊嘅運作，嗰種文化，嗰種奶鞋底嚇奶屎忽花嗰啲咁嘅嘢，最撚社會主義嘅國家，你就見到啲咁嘅嘢。 係冇錯冇錯，OK 啊！喂，行到呢度即係有。你哋講啊，我知啦，係講唔完嘅 endless story 嚟嘅。咁啊，但係咧有入朋友咧託我問你哋一條問題 ，OK？ 咁啊，我依個 friend 咧就係即係佢話咧，而家啲咁嘅今年嗰啲派錢措施咧，除咗係即係10,000蚊俾啲一般市民之外咧，仲有咧對中小企嘅援助。佢咧就話呢位朋友咧都係財經分析師嚟嘅，佢話其實咧真係落到中小企嘅袋咧。機會不是很大的，即是現在這些事中小企仍然是即差不多孤立無援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意思是為什麼浪不到去呢？ 就是說這些錢呢，即是他這樣說，即是很短的，那他說， 即是怎麼說，遠水不能夠近火，還 是是啦，是啦，你看看這段，你又怎麼辦？他就說落不到 SME 的，中小企那裡。 首先呢，第一樣嘢就係中小企嘅定義其實都幾 哦，大概明佢講嘅一樣嘢。 嚇，大概明佢講啊。 以嗱更正下我有冇講錯？以我所知，佢係講中小企擔保嗰樣嘢啊嘛。 係啦，係啦。 借錢嗰個，六個月 錢 咯， 好簡單，好簡單。 個 問題就係銀行唔借，咁你都催唔漲嘅。 係啊， 即係佢講嘅。咁但係咁我 相信是的啦，但是調翻轉頭定是希望直接派錢給中小企呢，沒話不行的，但是大家 想想是就直接派中小企就 定是啦，就是我相信 那成哥都每人派了6萬那些食肆， 我相信我朋友的意思不是想說即是行中國那套，我指令銀行要借給你， 如果這樣就真的撲街了， 就我不知道啦， 都是國企而已，不是民企， 大家似乎大家不是想行這套，亦都讓你看到這件事，就是其實那你和阿童大陸咁都仲係好有分別嘅喺呢方面，咁你又唔可以指住銀行去做噶嘛？其實即係以往都見到政府其實係點唔到銀行做嘢嘅，我哋都見到即係香港即係呢方面， 香港 係比較 呢個係真嘅。 香港嘅金融業係比較啲人係比較麻煩嘅，唔係咁容易俾政府管到嘅。 唔係因為佢好多大條道理啊嘛，哇唔係喎，呢即係 上市公司嚟噶嘛，大佬要同股東交代。 佢有100萬個理由唔借啲錢出去嘅，但係其實老實講，如果有人擔保，我開個息又夠高，我銀行都唔知幾想做生意，係咪？ 咁但係啦，即係你好難 唔借得，梗係有原因。 係啦，咁你好難攞支槍指住銀行。其實如果唔係，就真係變大陸化。 我想講而家銀行開嗰啲 P 窿，基本上都係求求其其就已經開到20萬嘅啦。 嗯， 即係反而我另外一個想講嘅就係中小企。我早幾日喺另外一個節目都係咁講嘅話，時時啲人就鬧香港冇新陳代謝。時時就係鬧啲老屎忽坐住喺度唔走，我話你喺呢啲咁嘅環境，喺呢啲咁嘅時候唔出現太弱留強，你等幾時啊？你個市好嗰陣時，白痴都識做生意嘅日子，咁你俾大家一齊有錢，大家揾冇所謂，個餅越做越大，大家咬下邊食下餅碎冇問題。就係呢啲咁嘅冬天嘅時候，你要俾啲競爭力唔得嘅企業，喂屌！你如果連企業都係話，哎呀，我不想掂，我要政府救，仆街你咪想做生意啦。 嗯， 喺呢個節目可以講粗口，我可以咁講。如果做生意 一次啊， 你作為一個東主，我自己都是做生意嘅，我做不掂，個責任是邊個？係我嗰度。 嗯， 咁你話啊，你屌你唔想炒人啦、啊，仆街我連我自己都炒撚埋喎。如果我做不掂生意嘅話，你叫我不想好炒人，你咪黐線嘅。我如果在好生意的日子跟啲員工講，你跟住我呢個老闆冇前途噶啦，你快快脆脆揾住好人家啦，係咪應該咁樣噶嘛？如果你連呢樣嘢都做唔到嘅話，你學乜撚嘢人做生意啊？你咪撚做生意去打工啦，係咪？啊，去做正工作者啊，從政。 哇，係喎。啊！呢樣嘢我成日真係想問啲咩性工作者啊！今日睇你 性工作者， 今日睇你個編碼咧，爭好少啫個音， 爭好 性工作者 係爭好遠。 喂，都係正當職業啊！如果性工 正當唔敢，但係性工作者嘅職業係穩定好多。 性工作者個 係職業 歷史上邊基本上大家都係數一數二啦，即係咁講。咁但係。但 危險少好多。 我覺得如果你話有即係點解今次我 都唔使咁多， 全民回水一皮，我又都算啦。以前我就反對啦。 嗯， 咁咪喺啲咁嘅環境反對，真係漏屌嘅，咁梗係唔做啲咁事啦。 我見到好多人 都有很多人反對嘅， 真係唔知我識埋。 有人反對，但係咧即係你睇下啊，即係46% 嘅，今次支持啊，就再嘢。 咁但係咧，如果你話俾我聽要派俾企業咧，我就有一諗定反對。 但企業派俾企業，唔係即係如果有善心人咧，譬如啊， 唔係佢話我派自己錢啊嘛，大佬啊， 善心人冇所謂， 冇錯， 阿湛你派曬佢副身家， 冇所謂 啊， 有 派 冇所謂，李嘉誠點派都冇所謂。 呢啲叫做 other people's money 啊，慷他人之慨啊， 係 我慷他人之慨，我係買啲咩翻嚟？我係買票啊嘛，今次係擺到明係賄選嚟噶嘛，呢班冚家產。咁你賣俾你做乜要向企業賄選啊？唔係功能組別係乜撚嘢係嘛？第一節就係講呢個問題啊嘛。所以其實根本就唔應該派俾企業。如果你話不過嗱，咁事實上就係如果你冇功能組別做代表嘅企業，你係根本攞唔到錢。 係啊，咁咪 咁你做乜要派？然之後你話通派啊？喂，咁我開個商業註冊又有錢派啊？ 係咯， 咪落戇鳩。人你就不可以話我為了攞筆錢，然之後我就等18年去攞你嗰筆錢噶嘛，冇人會做啲咁嘅事噶嘛。 係。 但如果你話俾我聽，我開住間學喺度等經濟唔好嘅時候，政府每年就派1萬嘢。 嗯。 唔好講咁多嘢，你同我即刻開10間8間。 哇！人哋嗰啲咁嘅會計公司嗰啲賣嗰啲即係現成嗰啲已經有嘅有限公司嗰啲，咪撲街發到喊，發到豬頭咁樣。 都已經好多人做噶啦，即係其實譬如話李嘉誠之前派嗰啲，我有啲朋友即係唔好開名啦，都係用呢啲方法咁就攞啲錢噶啦。 係啊，即係你派自己錢咁，我都話成個大把，你唔好戥佢肉痛係咪先？ 好啦， 撲街政府啲錢係我啲錢，你而家同我派咗佢。即係所以大家唔好就係諗住個動機良好就得。哎呀，好慘啊！中小企佢又唔似大企業，啲大企業唔撚慘啊，個個都慘。 不過咧，anyway， 你今晚講得好好啊，今晚要解禁啊嘛。 我唔知啊，戴住口罩啊，我要爆錯啊！ 我諗咗好耐，喂，一次好啦，淨係解今晚解禁。 唔係啊，反正你哋都俾人黃剔咗噶啦， 不嬲都 黃剔唔講粗口，等幾時啊？ 係啊係，咁啊快啲唔好黃標我哋啊，大佬。 不嬲都可以呢個節目。 好啦，咁我做咗我個 job 啦 ，OK 啊。就任你哋講啊！我今晚唔插嘴，因為我都唔識。OK， 你識嘅。 係，anyway， 亦都我朋友託我講咧，我都問埋就你兩個啦。咁啊， 有冇持有以上股票啊？問咩咧？ 我哋係唔需要申報嘅嚇。不過咧，我真係乜都冇啊， 係 唔需要嘅。啊，呢樣嘢咧就 冇諗住從政係啦。 係啦，我哋係唔需要申報。誒， 你問嘅問題係咩咧 ？We are clean. We are very good people。問咗啦，頭先已經問咗啦。 哦，就係頭先嗰個。 頭先問題。咁啊，去 從政？ 唔係啊， 唔係。係咪理想啊？喂，你都好似選過喎，好似。 我都問幾 下。不過 long time ago。啊，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嗱，大家咧爽手啲啊，2629640啊，咁啊支持我哋，咁啊如果唔用嗰種渠道，亦都可以寫支票俾我哋，咁你睇我哋條片咧就睇到地址同埋支票抬頭點樣寫噶啦。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啊，即係阿李世文啊。 以後我上親嚟我都爆錯話俾你。 啊，得啦得啦，就啊呢個 YouTube 咧就要將我哋個黃標剔除嗰日咧，佢就唔講噶啦。好 ，anyway， 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下星期再見，拜拜。